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你闪烁。 今天是你和肥胖分手的第负一天，所以千万不能和宵夜藕断丝连哦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红 Thank you. 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。 在陌路上又重遇到， 其实很简单，

才会长久。 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